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养生之道》，养生之道。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。 传承民族文化，荟萃养生精髓，探寻健康真谛，共享快乐人生。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。 早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，我是周杰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贺云主任。贺主任您好。 嗯，周老师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。 嗯，那么老年人哈，尤其是上点岁数以后呢，这个眼部呢容易发生一些疾病啊。大概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眼部的疾病呢？ 嗯，那么作为老年人来讲啊，可能眼部的这些疾病还是比较多哈。比如说老年人的像这个白内障啊，对吧？还有老花眼呀，对吧？视力减退哈。还有像复视啊，这种都是比较常见的。再一个像这个结膜下的出血，还有像青光眼，对吧？这些 什么黄斑变性是不是也属于一类？ 而且黄斑变性啊，还发生的几率比较高，很多老年朋友都会有黄斑变性这种疾病哈，眼底视网膜的一个这种病变嘛。所以说老年人的眼病哈，第一个是种类比较多，发病率比较高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眼睛这种疾病吧，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的这个生活质量哈。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哈，就是那是在很多年以前了，大概是7、8年以前了。跟一位听众朋友在沟通，就是电话刚拿起来，我刚跟他说了一句话，他当时就说您是贺云主任吧？我说您怎么能听出来我的声音呢？他在电话的那一面告诉我说，他说我双目失明了，是个盲人。他说，所以说我的这个听力啊，就是特别的灵敏。然后他叙述说，女儿是在国外，然后他的老伴呢就去国外照顾他那个小外孙去了。因为女儿生孩子了嘛，但是因为他双目失明，他就不能出国，就是很不方便嘛，生活上他就在国内，所以他每天早晨都收听我们的养生之道节目，而且他还说问周杰老师好， 所以也是挺感人的， 挺感人。然后后来他说老伴儿是肺纤维化，然后他会定期的给老伴儿寄过去啊，就是说用抗纤维化，他说也是很多年了，所以他说非常喜欢听我们的节目，而且呢我们这个节目啊对老伴儿的这个身体帮助作用也是非常之大。 其实有这么多听众呢在关心着我们，关注着我们哈，我们就更应该给大家呢带来更好的节目哈，给大家带来福音。其实刚才您提到啊，作为老年人来讲呢，特别容易得眼部的疾病啊，种类繁多啊，而且呢这个病情有的时候真的也不轻，甚至影响日常的生活。那么我想说一说，就是对于这些眼部的疾病，难道是单纯的一种衰老的现象，还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这些眼部的疾病的产生，尤其是老年人？ 那么其实这些疾病啊，它有两个方面的问题。一方面的问题可能本身是我们眼部出了问题，是由于局部的问题造成了我们眼疾的发生啊。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呢其实我们是代谢性疾病高发，比如说高血脂症、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哈。那么很多老年人可能这个眼部的这些疾病呢，它是由于这些慢性病继发而来的。 是由于慢性病继发而来的。 比如说像糖尿病性的这个眼病， 这是对于老年朋友的这个视力伤害比较严重的一种疾病。而且我们有了糖尿病以后啊，那么这个眼睛的并发症呢就会比较多。您像这个复视啊，视力减退啊，屈光不正，比如说老花眼等等这些问题啊，还有这个结膜下的出血，还有就是青光眼，很多这个糖尿病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青光眼，还有像白内障，我们刚才谈到的啊，就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，还有就是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，包括赵老师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黄斑病变哈，眼底出血呀等等，甚至是糖尿病病人初期可能只是一个视力的模糊，但是到晚期的话，它是会造成老年朋友的失明的。 所以呢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比如说出现了老花眼等等哈，有的时候呢还是属于正常啊，但是我们要积极的维护呢，它会好一些。但是有一些眼病呢，大家都知道，比如像糖尿病，它的那个并发症之一就是造成的眼部疾病的产生，比如说眼底病变等等的哈。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我们怎么来预防呢？ 首先我们要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，就是我们有老花眼了，视力模糊不清了，这种情况不要认为这很正常啊，因为人们都说花不花48， 对，47-8好像， 好像应该花了，但是您不要认为我这个花眼是正常的，因为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哈，他就是眼睛视力模糊，他就认为是老花眼，一直没有去医院看，然后后来他还经常发生这种眼睛里面就是出血，有血丝，然后有一片就是整个都红了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去眼科看了，结果一查眼底的时候，他已经是很多年的高血压， 是高血压带来的，实际上 造成他的这种眼底的一种病变了。 嗯， 所以我们首先就是只要是发生这个老花眼呀，像这个青光眼呀，白内障啊等等这种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先要排除我们的这些慢性病变。如果没有这些慢性病的情况下，我们做一个局部的治疗。那么如果有慢性病的情况，比如说有糖尿病的这种情况，那么糖尿病病人的这个白内障，它是跟你的这个基础病有关系的。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要控制基础病。那么我们来先说一下这个白内障这个话题吧啊。白内障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晶状体的浑浊，因为这个视线通过我们这个黑眼仁啊，就是这个瞳孔进去以后，第一个经过的就是我们这个晶状体。那么这个晶状体呢，它有这个调节的作用。我们说的无论是听众朋友的近视还是老花，都是这个晶状体的调节功能下降了。年轻人的近视也是因为晶状体调节功能不合适，那么老年人的这个老花眼也是因为晶状体调节不合适，所以造成的这种屈光不正，所有的屈光不正都跟晶状体的功能是有关系的。那么老年人的这个白内障呢，不仅仅是晶状体的调节功能下降了，同时呢它还里面变浑浊了。浑浊了以后，这个时候光线进去的就少了，就越来越严重的影响着听众朋友的这种视力了啊，就越来越看不清了。当然听众朋友知道说是这种白内障老花眼，就知道尤其是白内障这种疾病，听众朋友都知道我手术了，把晶状体摘除了， 我就好了， 尤 其现在咱们国家呢，对于白内障的手术治疗呢，它的把握性也非常高的， 非常高， 而且好像也不算是一个什么特别大的手术。 而且在植入一个这个人工的这个晶状体哈，其实可以大幅度的提高我们老年人的生活质量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的听众朋友，像这个晶状体的浑浊，我们是可以用这个白内障手术把它 手术治疗啊，就像赵老师您说的，成功率又高，成本又不是很高。 嗯， 哎，其实这已经被广大的听众朋友，甚至是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所接受了。 嗯， 但是听众朋友要知道啊，就是晶状体后面还有玻璃体，玻璃体它也是一个很透明的一个球体啊，前面有一个小洼，一个小坑，是给晶状体留的这个位置。那么糖尿病的病人除了晶状体的混浊以外，后面还会造成玻璃体的混浊。那我们不能说把晶状体摘除换一个人工的玻璃体混浊我们也去摘除，对不对？甚至是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再往后面发展，还有眼底视网膜的病变，包括周老师您说的黄斑变性，对吧？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全部用手术把它摘除，当然糖尿病病人眼底视网膜的这些病变也可以进行手术治疗，但是您不可能我们全部依赖手术治疗。 因为像这个白内障呢，它是一个刚才您提到晶状体出现问题了啊，但是眼部的疾病呢，不仅仅是晶状体这一个方面出问题，它可能有其他的玻璃体啊等等都会出问题。当然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慢性病，比如说糖尿病、高血压造成的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要从根本上防治老年性的眼病的话，那就应该从这个防治慢性病啊，它的并发症做起。 哎，对，因为从这个角度入手的话呢，您可以全面的改善这种视力的情况。 好的，那么如何呢从根本上哈改变老年人视力的情况，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呢再具体讲啊。如果大家呢关于眼部疾病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，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。好，我们的电话是8886-4417 8886-4417。另外呢，为了让听众朋友能够健康平稳的来健康生活啊，我们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之上，结合讲座节目的内容，我们为大家呢来集结成了四季养生的五行五色的养生集，当然这里面包括春夏秋冬各个季节都有。那如果大家呢想索取的话啊，当然我们是根据每个季节给大家出一本的。如果您想免费索取的话，赶快来拨打电话免费索取。八点半之后啊，我们是先到先得，数量有限。电话是8886-4417 8886-4417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一旦出现问题，就会对生活质量造成巨大的影响。视力模糊、干涩、视觉疲劳、分泌物增多、看东西重叠、变形、缺损、眼前有黑影、大量飞蚊、眼底出血、中央视力丧失等症状的出现，这不是老年人眼睛的专利。对于眼睛疾病，我们应该学习眼睛的结构、生理等保健知识，要做到早保健、早预防、早发现、早治疗。即使到了80岁的年龄，我们依然可以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。进入中老年，定期补充叶黄素、越橘提取物、维生素 E、 亚麻籽油、甘油等营养素，对于清除眼睛中的自由基，增强眼睛的感光度，促进眼睛血液循环，延缓视网膜老化，对老年视力的维护都有很好的保健作用。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呵护我们的眼睛，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光明的老年生活。 那刚才呢我们提到啊，老年人特别容易啊出现比如说视力模糊啊、干涩呀、视觉疲劳啊、分泌物增多呀、看东西重影、变形、缺损、眼前有黑影等等哈，甚至是眼底出血，还有白内障啊、 黄斑变性啊等等的哈。那实际上这些疾病的造成呢，刚才您提到可能跟他有常年的慢性病啊引起的并发症有一定的关联。当然原来我一直认为呢，可能岁数大了就会出现一些眼病啊。当然刚才您纠正我说，如果积极的预防，应该会延缓这个眼部疾病的发生，或者说延缓衰老的。 一定是能的啊，比如说就糖尿病来讲哈，有一位听众朋友啊，他就打电话问我，他说贺主任，您说我会不会失明？其实这个问题可能是困扰听众朋友的问题，比如说他有糖尿病了哈，听众朋友有糖尿病了，甚至是有眼底视网膜的这个病变了，那么这个时候病在谁的身上，可能谁自己更体会深啊，就是说我会不会失明。而且这个随着这个视力的下降哈，人的恐惧的这种心理会越来越强烈。因为人失明了以后在黑暗当中生活，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我觉得我们非常能理解，包括我们自己，如果眼前是一片黑暗，可以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。所以呢，我们真的应该帮助听众朋友啊，尤其是帮助有眼部疾病的听众朋友，来控制住我们疾病的发生发展，哎，拖住这个疾病向这个失明方向发展的这个脚步。所以说我们只要是养生保健工作做得好，其实还是可以做到不失明的。 所以刚才您说，一个是通过养生保健的方法哈，拖住呢这个疾病的步伐，另外呢，我觉得还是如果有慢性病的这些朋友哈，其实应该首先把慢性病控制住，这样就不会影响眼部的一些健康情况，这也是一个事实啊。 对，您比如说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，那么控制血糖非常关键。哎，您的这个血糖忽高忽低，它是对这个眼底的这个视网膜是有伤害的。那么伤害到眼底视网膜的什么地方了呢？是伤害到视网膜的血管了。哎，这个也是糖尿病的一个微血管，就是小血管的一个病变。因为糖这种东西啊，无论是游离的血糖，还是这个被氧化了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，这个血糖哈，都是不能在血液里面长期留存的，它一定要到血管外面去，到组织器官里面去，它去干活，对吧？去给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提供能量。那么如果它待在血管里，这个时候就会让我们产生大大小小的并发症，尤其是这个眼底视网膜的病变哈。所以这个时候控制血糖就非常关键。哎，那么我们也给听众朋友举办了这个糖尿病健康饮食的这个培训班，教会听众朋友如何饮食，如何运动，如何控制血糖哈，这个听众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。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眼底视网膜的病变，尤其是听众朋友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病变是黄斑变性。那么这个黄斑区呢，它是视干细胞和视锥细胞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。那么什么是视锥细胞和视干细胞啊？视锥细胞，这个锥就是锥子的那个锥，是尖的。这个呢是体验明视觉的。什么是明视觉呢？就是白天我们看东西的时候是视锥细胞在工作。还有一个细胞呢叫视干细胞，这个干呢是一个木字旁一个干活的干。视干细胞或者是干细胞啊，这实际上就是这个杆子的杆，木杆的杆啊。它呢是体验暗视觉的，就是说我们晚上看东西的时候是这个视干细胞在起作用。哎，就是说白天是视锥细胞工作，晚上是视干细胞工作。那么眼底视网膜的这个黄斑区，它是这个视锥细胞和视干细胞都集中在那个地方。所以那个黄斑区 一旦水肿变性啊，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，糖尿病也好，高血压也好，高血脂症，甚至是其他所有的这个视网膜的病变啊，引起的这个黄斑变性，它因为这个地方视干细胞跟视锥细胞都集中，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无论是明视觉还是暗视觉都要受到一定的影响，甚至是到最后眼底视网膜脱落，黄斑变性的严重的情况下，这个时候呢会造成失明。那么在这个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能不能即便是有了这个眼底视网膜的这个病变，有了因为高血压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血管的变性哈，影响到视锥细胞和视干细胞的功能了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有没有办法让它的功能得以维护，拉住这个眼疾朝失明的方向行走的脚步呢？那这个时候呢，是可以用营养的方式来进行调节的。那么营养呢，最最关键是要全面的营养，比如说像这个定期补充叶黄素，还有这个越橘提取物啊，还有像维 E 呀、亚麻油啊、甘油等等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要均衡的一个营养。比如说我们只补充叶黄素，这个呢是不行的。我们要把这个越橘提取物，还有维 E、亚麻籽油、甘油等等，就是要均衡的补充。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，就可以维护我们无论是视锥细胞还是视干细胞的功能。那么只要是这个视锥细胞跟视干细胞的功能能够得以维护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拖住我们眼疾向这种失明这个方向行走的脚步的。 那实际上刚才您提到啊，造成眼部的病情呢有很多的方面，一个呢就是说它有慢性病啊，比如刚才您提到了糖尿病，那如果您是一位糖尿病的患者，那首先一定要控制好血糖。如果您呢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啊，怎么控制血糖啊，有什么想这个有什么一些好的办法啊等等，都可以呢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进行这方面的询问。当然了，如果您的血糖等等的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啊，但是呢这个随着年龄的衰老啊，可能会有一些营养的流失，也造成眼部的一些疾病的产生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有一些营养成分的补充了。那关于这些方面有问题的话呢，也可以早晨拨打电话咱们具体问一下啊。其实总的来说呢，眼睛对每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，如果眼睛出了问题，真的你的生活质量就可想而知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双眼。好，我说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啊，是8886-4417 8886-4417。另外呢，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免费试吃的活动啊，下面的是广告时间。那么目前呢，我们有关的一些健康产品正在举行免费体验的活动。那如果您想参加免费体验，也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啊，进行报名啊，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啊。另外，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，同时迎接2018年新年的到来，四副牌化为鲜胶囊、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等相关的健康产品，将在元月份特别开展了优惠买赠礼包的活动。那活动期间呢，这个优惠的礼包啊是非常有限的，而且优惠的幅度非常大，可以说是先到先得。如果您想了解这个礼包优惠的情况，也在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。我们总的咨询电话您听好，是8886-4427 8886-4427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发生一系列变化，年龄越大，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凋亡越多，导致细胞内和细胞外残骸形成，逐步使眼底视网膜黄斑的细胞外基质增多，导致视网膜及黄斑区发生眼底及黄斑纤维化，进而出现视力下降、视物变形、眼前有固定的黑雾遮挡